一个传说。他们的世界这样大，事情如此多，你我都说完全明白事实的真相，其实听到的也就是个传说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我姓骆，我叫啰嗦。 我爬上去 啊！ 我爬了半道，你一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逗你玩儿。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， 有人说吧，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，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。 我说，其实听听相声曲艺，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。 快乐之旅， 快乐出发。 各位好，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娱乐大篷车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旅程要跟您说的是春晚新人的代表作。说完了小沈阳和李伟健，再来跟您说一说另外一位青年相声演员，他叫周伟。在2008年的12月28日那天，周伟拜在了姜昆的门下。兴许您不知道，在那一年的3月份，当周伟向姜昆提出拜师的请求时，却遭到了姜昆的拒绝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话说当时周伟随着姜昆在新加坡参加表演，那次姜昆不但表演了节目，还收了俩徒弟。于是周伟也透露了自己想拜姜昆为师的这个想法。但是姜昆在收徒弟和收学生这个问题上有着自己的见解，那就是收徒弟要负的责任更重，因此姜昆当时就没答应。